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组建冀热察挺进军。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正式组成，萧克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9年10月，挺进军进驻马兰村，司令部就设在村中的这座四合院里。 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这个村40-50人集体参军，成立了一个马兰派参加抗日斗争。 一说是挺进军的革命队伍，为老百姓种地、收粮、没水的浇水，拥护共产党，就是拥护八路军，非常支持。 挺进军成立后，萧克认为平西的巩固需要平北的开展与冀东之坚持，三地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只有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发展壮大。为此，萧克提出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方针。 三位一体的任务呢，它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的整体。平西这一块基础比较好，它本身是连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挺进军在党的带领下，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41年将平西、平北、冀东连接成片，形成了人口达320万的根据地。而位居其中的古城北平也完全在我八路军的包围之中。 在抗日战争中，平西、平北、冀东还有冀中，也叫平南抗日根据地，四面把北平这座千年古城、这座当时日伪统治华北的中心城市给包围了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事尽管如此繁忙，萧克依旧坚持创作长篇小说《浴血罗霄》。从1937年5月正式动笔到1939年10月，他完成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成为日本侵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对这块土地进行多次残酷的扫荡和围攻，企图用三光政策扼杀抗日武装。与之相对，挺进军在马兰村驻扎期间，广泛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先后粉碎了日军多次围攻扫荡，并在战争中创造了步枪打飞机的范例，巩固和扩大了平西根据地的版图。1940年，因遭受日军轰炸，司令部撤出马兰村，继续坚持抗战。青山为证，岁月如歌。经历岁月风华的马兰村，始终铭记着慷慨而壮怀的历史。昔日的挺进军司令部已成为北京市第一个由村民捐款建起的村级博物馆，传承于山河岁月中的那份红色基因依旧隽永而恒长，如群山常在，如松柏常青。 相信自己，尽管他们不看好，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今天过去，就让我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我。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